你的爱那么多，怎么会不明下落？谁分开就逃脱，千万别羡慕太多。你的爱比一个大城市的人还多，也能容纳任性的我，偶尔小小的错，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回忆的泡沫。是我对你认识太少，还是我自己想得太多？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怎么养我？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？你说什么都一点走火，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，美得我没话说。一个人是快活，两个人才是生活，两个人都寂寞，倒不如一起寂寞。冰淇淋融化在一个嘴唇怎闪躲？怎么多的路都走过，怎舍得剩下我？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回忆的泡沫。是我对你认识太少，还是我自己想得太多？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怎么养我？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？你说什么都做。你最爱的是我，还以为差一点走火，属于我两个的烟火，美得我没话说。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怎么养我？什么都做，你最爱的是我，还以为差一点走火，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，美得我没话说。